丝微风吹醒我心灵嗅觉，还带着惊喜，默默递给我一朵小野花，带给我喜悦的春。你伴着我，带着老吉他，吟唱在山巅水崖，深情注视我，笑在艳阳下，满意我欢畅的夏。忘记流浪的岁月，挥挥手只留下背影，弹着老吉他，我依然吟唱，潇洒我清愁的秋。你已远去，无处觅游走，我此情与谁共凋零，我孤寂的冬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宁奇。今天是2月10号，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10度，最高气温0度左右，西北风3到4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10度到0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0度左右。接下来看到的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在-9度到1度，丰台、大兴、海淀在-9度到0度左右。今天呢是腊月25了，距离除夕还有5天了，你准备好迎接新年了吗？民间称啊，腊月25推磨做豆腐，民俗家表示豆腐与头腹谐音，寄予了人们新年要富贵的心愿。说起磨豆腐，实际上呢是人们准备春节期间必备年货的开始。有人说豆腐能治中国人的乡愁思乡病，而有趣的呢是一些地方还有在除夕之前吃豆腐渣的风俗，是代表勤俭节约美德的写照。豆腐不仅要今天吃，营养专家还建议每天要吃一块豆腐，重量在150克左右即可。北京人喜欢逛庙会，那庙会是大北京必不可少的活动。古水北镇长城庙在2月16号到21号进行，在这里呢可以逛民间花卉，由城门市井观夜演出，品尝美味小吃，还可以剪窗花、写春联、描年画、赏皮影，各个亲身体验的活动，让你热热闹闹过大年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，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零下8度，

了爬山坡，爬到了山顶，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，听到我歌声的小哥哥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啊，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了、啊。 光芒交汇你我眼底。